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进程间通信，遇到大项目需要项目组之间的合作才行。咱们前面啊讲接项目的时候，主要强调项目组之间啊要有隔离性，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接的都是小项目，随着咱们接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免遇到大项目，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多个项目组进行合作才能完成。两个项目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合作呢？作为老板，你应该如何设计整个流程呢？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模型，叫管道模型。好在有这么多成熟的项目管理流程我们可以参考，最最传统的模型就是软件开发的瀑布模型 Waterfall Model。 所谓的瀑布模型，其实就是开始将整个软件的开发过程分成多个阶段，然后呢往往是上一个阶段完全要做完，然后呢才输出结果交给下一个阶段，就像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一样的。这种模型啊类似进程间通信的管道模型。还记得咱们在最初学 Linux 命令的时候，有下面这样一行命令 PS-EF 竖线 GRIP 关键字啊等等等等，这里边的竖线它就是一个管道，它将会将前一个命令的输出作为后一个命令的输入。从管道的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来，管道它是一种单向传输的机制，它其实啊就是一段缓存，里面的数据啊只能从一端写入，然后从另外一端呢读出来。如果说需要相互通信呢，我们就需要创建两个管道才可以。管道啊分为两种，这种竖线表示的管道呢我们称为匿名管道，意思就是这个类型的管道它没名字，用完了就销毁了。就像上面的命令里面的一样，竖线代表的管道随着命令的执行自动创建自动销毁，用户呢甚至都不用知道啊自己在用的是管道，这种技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所以说呢，这也是面试题里面经常会问的，到时候千万别说这是竖线，要回答背后的机制，哎，它是一个管道。另外一种类型的管道啊叫做命名管道，这个类型的管道需要通过 makefo 这种命令呢显示的进行创建。 makefo hello hello 呢就是这个管道的名称，管道以文件的形式存在，也符合 Linux 里面一切接文件这么一个原则。这时候啊我们 ls 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类型啊是 p 啊，也就是 pipe 管道的一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往管道里面写入东西，比如说写入个字符串啊 echo hello world 到管道里面去。这个时候啊管道里面的内容啊并没有被读出，那这个命令呢就停在了这里。这说明当一个项目组要把它的输出交接给另外一个项目组做输入，当没有交接完的时候啊前一个项目组啊是不能撒手不管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重新连接一个终端，在终端里面用下面的命令读取管道里面的内容 cat 从 hello 啊。一方面呢我们就能看到管道里面的内容啊就被读取出来了，打印到了终端上。另外一方面 equal 那个命令行呢也就正常退出了，也就是说交接完毕了，前一个项目组啊就完成了使命，可以解散了。我们可以看出瀑布模型的开发效率啊相对比较低下，因为团队之间无法频繁的进行沟通，而且呢管道的使用模式也不适合进程间进行频繁的交换数据。于是呢我们还得想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这些传统外企的沟通方式，使用邮件。邮件呢它有一定的格式，比如说它有抬头有正文有附件等等的。发送邮件呢可以建立收件人列表，然后呢所有的在这个列表里面的人都可以反复在此邮件基础上回复回复回复，然后达到频繁沟通的这么一个目的。这就是第二种模型，叫做消息队列模型。这种模型啊就类似进程间通信的消息队列模型，和管道将信息一股脑的从一个进程倒给另外一个进程不一样。消息队列呢就有点像邮件，发送数据的时候会分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数据端元，也就是消息体。每个消息体呢都是固定大小的存储块，那在字节流上呢并不连续。这个消息结构定义呢我写在了下面。这里面啊 type 和正文 text 没有强制的规定，只要消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他俩约定好了就行。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消息队列，使用什么函数呢？叫 message get。这个函数啊需要有一个参数 k， 这是消息队列的唯一标识，应该是唯一的。如何保持唯一呢？这个还是和文件关联。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文件，通过 f to k 根据这个文件的 inode 生成一个近乎唯一的 k， 那只要在这个消息队列的生命周期内这个文件啊不要被删除就可以了。只要不删除，无论什么时候再使用 f to k， 那么就能够得到同样的 k。这种 K 的使用方式在这一章呢会经常用到，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一种叫 System Way IPC 进程间通信体系里面的。 下面啊，我就写了这么一个程序，在运行上面这个程序之前，我们先要通过命令 touch message qk 来创建一个文件，然后呢，多次执行的结果就会像下面这个样子的。System 为 IPC 体系呢，它有统一的命令行工具，那有主要有三个 IPC make、IPCS 和 IPCRM， 用于创建、查看和删除 IPC 的对象。比如说我们通过 IPCS-Q 就能看到上面我们创建那个消息队列对象。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如何发送消息。发送消息呢，主要调用函数 MessageSend 啊，这么一个函数。第一个参数就是 MessageQ 的 ID， 第二个参数呢就是消息的结构体，第三个参数就是消息的长度，最后一个是 flag。那这里的 no wait 表示发送的时候不阻塞，直接返回就可以了。下面这段程序啊 get opt long do while 循环以及 switch 是用来解析命令行参数的。命令行参数的格式呢定义在了 long options 里面。每一项、啊、它的第一个成员啊，比如这里的 ID type message 是参数选项的全称。第二个成员呢都是一啊，表示每一个参数选项后面都要跟参数。那最后一个成员啊 ITM 啊，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是参数选项的简称，也就是 ID 的简称是 I， type 的简称是 T 啊， message 的简称是 M， 也就是杠杠 ID 和杠 I 是一样的，杠杠 type 和杠 T 是一样的，杠杠 message 和杠 M 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编译并运行这个发送程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如何接收消息。接收消息啊，那主要调用的是 message receive 这样一个函数。第一个参数呢还是 message queue 的 ID， 第二个参数呢是消息的结构体，第三个参数呢是可接受的最大长度，第四个参数呢是消息类型，最后一个参数是 flag。 那这里的 no wait 表示接收的时候也不阻塞，直接返回。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编译并运行这个发送程序。可以看到，如果有消息，那么就可以正确的读到消息；如果没有消息，那它就会返回，哎，当前没有消息。有了消息这种模型啊，两个进程之间的通信就和咱们平时发邮件一样，你一封我回一封啊，这样频繁的进行沟通了。但是有时候啊，项目组之间的沟通啊需要特别的紧密，并且要分享一些比较大的数据。如果使用邮件呢，你会发现一方面邮件的来去啊非常不及时，另外一方面这个附件的大小也有限制。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采用的交流方式是把两个项目组啊在合作的期间呢直接拉到一个会议室进行合作开发。这样呢，大家可以直接交流文档啊，加构图啊，可以直接在白板上画呀，或者是直接把文档扔给对方呀，都可以直接看到。这里可以看出来，共享会议室这种模型啊类似于进程间的共享内存模型。前面啊咱们讲内存管理的时候知道，每个进程啊都有自己独立的虚拟地址空间，不同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啊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内存中去。这个进程访问 A 地址和另外一个进程访问的 A 地址，其实啊它访问的是不同的物理内存地址，所以说呢对于数据的增删查改互相都不影响。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我们拿出一块虚拟地址空间来映射到相同的物理内存里面去，这样呢这个进程写入的东西另外一个进程马上就能看到了，也不用拷贝来拷贝去传来传去。共享内存啊，它也是 System 为 IPC 进程间通信体系中的，所以说呢它的使用流程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面孔。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共享内存，使用 Share Memory Get， 在这个体系里面创建一个 IPC 对象都是XXXGET。那这里面的第一个参数就是 key 啊，和 message get 里面的 key 是一样的，都是唯一定位一个共享内存对象的，也是可以通过关联文件的方式实现唯一性。第二个参数呢是共享内存的大小，第三个参数呢如果是 ipc create 就表示会创建一个新的。创建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命令 ipcs 命令啊来查看这个共享内存。接下来啊，如果一个进程要想访问这一段共享内存，那需要将这个内存啊加载到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的某个位置，可以通过 share memory attach 函数，也就是 attach 的意思啊，加载的意思。其中 address 就是要指定 attach 到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地址啊设定难度比较大，那需要对内存布局非常非常熟悉才行，否则啊你可能会被 attach 到一个非法地址。所以说呢，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这个 address 设置为 no，让内核啊给你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返回值就是被真正 attach 的那个地方。如果共享内存使用完毕，可以通过 share memory detach 来解除绑定，然后呢通过 share memory control 啊将 command 设置为 ipc remove id 来删除这个共享内存对象。这里啊你是不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两个进程它 attach 到了同一个共享内存，那么大家都往里面写东西，很有可能就冲突了。 比如说两个进程同时写一个地址，那么先写的那个进程会发现它的内容被后写的那个就给覆盖了。所以说啊，这里就需要一个保护机制，使得同一个共享的资源同时只能被一个进程访问。那在 System Way IPC 进程间通信体系里面呢，早就想好了对应办法，这个就是信号量。因此呢，信号量和共享内存往往是要配合使用的。信号量它其实是一个计数器，主要用于实现进程间的互斥与同步，而不是用于存储进程间的通信数据。我们可以将信号量初始化于一个数值来表示某种资源的总体数量。对于信号量来讲，会定义两个原则操作，一个叫 P 操作，我们称为申请资源操作。这个操作呢，会申请将资源的数值减去 N， 表示这个数量被它申请占用了，其他人不能使用了。另外一个呢叫 V 操作，那我们称为归还资源操作。那这个操作呢，会申请将信号量加上 M， 表示这些数量呢已经还给信号量了，其他人可以使用。比如说你有100块钱，那你就可以将信号量设置为100，其中 A 他向你借80块钱，那么你就会调用 P 操作申请减80。那与此同时呢， B 啊向你借50块钱，那么 B 的 P 操作由于比 A 晚，那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只好等待 A 归还钱的时候， B 的这个 P 操作才能成功。那之后呢， A 用完了你的钱，让他调用 V 操作申请加上30元，那也就是说先还给你30块钱，这个时候呢信号量就有50块钱了。那这时候呢， B 的这个 P 操作才能成功，才能够成功借走这50元。那所谓的原子操作，那其实就是任何一块钱啊，它都只能通过 P 操作借给一个人，不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也就是说，当 A 的 P 操作借80和 B 的 P 操作借50几乎同时到达的时候，不能因为大家都看到账户里面有100就都成功，必须要分个先来后到。如果想创建一个信号量，我们可以通过函数叫 symbol get， 看又是叉叉叉 get， 那第一个 K 呢也是类似的，第二个呢 number sims 不是指资源的数量，而是指表示可以创建多少个信号量，形成一组的信号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多种资源需要管理，那么可以创建一个信号量数组。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初始化信号量的总的资源数量，那通过 symbol control 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呢 symbol id 是这个信号量组的 id， 第二个参数呢symbol number 啊才是这个信号量数组中某个信号量的 ID。第三个参数是命令，如果是初始化呢，就是 set value。第四个参数呢是 unit 啊，如果是初始化呢，里面的 value 啊应该设置资源的总量。无论是 P 操作还是 V 操作，我们统一用 symbol ops 啊这么一个函数。第一个参数还是信号量组的 ID， 一次呢可以操作多个信号量。第三个参数呢 number ops 就是多少个操作。第二个参数呢是将这些操作放在一个数组中，这个数组的每一项是一个 struct symbol buffer， 里面的第一个成员就是这个操作的对象是哪个信号量，第二个成员就是要对这个信号量做多少改变。比如说 symops 小于零啊，就表示要请求 symops 的绝对值的资源，如果相应的资源数量可以满足请求，那么就将信号量的值减去 symops 绝对值，然后呢函数成功返回。当相应的资源数目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那也要看 symbol flag 的，如果设置为 no wait， 那也就是说没有资源呢也不等待，那这时候呢就会返回出错，那让 E again 啊，你等会儿重试吧。如果呢 symbol flag 没有设置 no wait， 那么就将进程挂起，直到相应的资源可以请求的时候。那如果 symbol ops 大于零，表示进程归还相应的资源数，那么就将 symbol ops 的值呢加到信号量的值上面去，如果有进程正在休眠等待这个信号量，那么直接就会唤醒它。信号量和共享内存都比较复杂，两者呢还要结合起来才能使用，那就更加复杂，那么它们的内核机制呢就更加复杂了。这一节呢我们先不讲，放到本章的最后一节重点讲解。上面我们讲的进程间通信的方式啊，都是常规状态下的工作模式，对应到咱们平时的工作交接、收发邮件、联合开发等等。其实啊，还有一种异常情况下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线上系统故障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什么流程都来不及了，也不可能发邮件，也来不及开会，所有的什么架构师、开发、运维都要被及时通知，大家通通出动， 所以说这个7x24小时不间断执行的系统啊，都要有这种告警系统，一旦出了事情就要通知到人，哪怕是半夜也要电话叫起来来处理故障。对应到操作系统里面啊，这个就是信号。信号没有特别复杂的数据结构，它就是用一个代号一样的数字。 Linux 呢提供了几十种信号，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信号之间依靠它的值来区分。这就像咱们看警匪片啊，对于紧急的行动我们都说一号召唤任务啊，开始执行啊，警察开始行动了，情况紧急，你们不能啰嗦说先怎么着再怎么着再怎么着，来不及了，直接一号作战任务，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信号呢，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发送给某一个进程，进程呢需要为这个信号配置相应的信号处理函数，当这个信号发生的时候就默认执行这个函数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咱们要运维一个系统应急手册，当遇到什么情况做什么事情都事先准备好，出了事情照着它做就可以了。这一节啊，我们整体讲解了一下进程间通信的各种模式，比如说有类似瀑布开发模型的这个管道，有类似邮件模式的消息队列，有类似会议室联合开发的共享内存加信号量，有类似应急预案的信号。当你自己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通信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式。这里面呢，重点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管道，那请你记住，这是命令行中常用的模式，面试问到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忘。这个消息队列呢，其实呢还是很少使用的，因为啊我们有太多用户级别的消息队列，而且功能更强大，所以说呢一般人不会用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共享内存加信号量呢，这是非常常用的模式，这个需要牢记。那么常见一些非常知名的用 C 语言开发的这个开源软件，那都会使用这种机制。那第四个呢，就是信号更加常用啊，机制也比较复杂，有单独的一节呢会进行解析。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节的程序请你务必自己变异通过，然后运行一下，那搞清楚这个参数解析啊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啊以后你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啊会很有用。另外啊，消息队列模型的 API 的调用流程也要搞清楚，要知道它们都属于 SystemV 的系列，后面我们学共享内存和信号量都能看到完全类似的 API 调用流程。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